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天空阴沉，升温乏力，最高气温在冰点上下，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。下午山区有弱的降雪，城区降雪就要等到夜间。预计今天夜间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，京城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，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，并可能造成道路结冰，对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，请注意防范，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，山区有小雪，偏东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零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 今天夜间阴有小雪，偏东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我赢。往前一根啪迎面就是一掌。哎呀，秦明一瞅不好啊，这几个人都有能耐，难道说今天我要完吗？怎么我府里这些教师怎么都不来呢？哎，滚的雷坐的炮，你们怎么不送信儿呢？其实这些人不是不送信儿，早就有人想挤出人群回府里送信儿去，出不去。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，人们有意的封锁道路，把他这20来人给困在里头了。秦明没有办法，只好跟郭七爷两个人动手。等两个人一伸手，秦明一看，坏了，这小白脸儿比那大草包肚子能力强的太多了。这就叫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没有高山，不显平地呀。秦明这小子真猜对了。要讲究乱石山这哥七个，最有能耐的，得说老六，怀远黑太岁常玉春。仅次于常玉春的，就是老七玉面霸王郭英。您别看郭英年纪不大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真有能耐呀、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，那个拳脚要实战出来是与众不同啊。秦明也不含糊，两人这一见面，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见雾中龙，打这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郭英把平生的能为也施展出来了，这霹雳鬼也把压箱底的招都使出来了。老百姓在两旁看着，鼓掌喝彩呀，给郭英叫好。胡子海在旁边直搓屁股，呀呀呀呀，心说老七啊，你可得赢啊，你要再输了，咱一个也活不了。老胡是干着急，使不上劲儿。50个照面以后，郭英的心里暗自着急， 西庄话这姓秦的有两下子啊！哎呀，我只说三五个照面给我二哥出了气，给燕京城去掉遗害，闹了半天，这个人有真实的本领，看来我用一般的招是万难取胜。嗯，想起来了，想当初在乱石山，我跟我四哥朱元璋，我们哥俩研究了一趟拳脚，这趟拳脚叫小红拳，哎，没使唤过，今儿个我拿它开开张，试验试验。有那么句话不知道真假，说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，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创造发明的，只是有这么一种传说，这小红拳一共32路，郭英跟朱元璋没少了费心思，研究的全路出奇，里面深藏着奥妙。郭英能想到的话，唰啦招变，把秦明就闹了一愣。秦明一瞅，呀，这招我没看见过，这是哪路的拳谱？这是一哪一门户的招啊？那这玩意刚发明，他哪知道？眼花缭乱，心里就没底儿了。郭英一看自己占了上风，心里头暗自高兴，唰啦身形转动，二臂齐摇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最后使了一招，这招可太厉害了。就见郭七爷脚尖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纵，来了个旱地拔葱式，噌，蹿起来有一丈多高。霹雳鬼秦明一愣，抬头一看，郭英蹦起来了。蹦起来干什么？要用奇招迎他。郭英蹦得上头，这叫以上试下，双脚并齐往下一落，用两个脚的脚尖蹬霹雳鬼秦明的脑门子，这招是甚是厉害。招下来了，秦明一瞅，这都什么招啊？赶紧使了个缩梗藏头式，唰往旁边一闪，郭英这双脚就蹬空了。别看蹬空，招里面套着招呢，奥妙就在此间呢。他双脚刚一落到地下，叭一抬腿，这腿叫百连腿，又叫珍珠倒卷帘，奔霹雳鬼秦明的三叉骨就蹬来了。张家伙，秦明一个没注意，让郭英这一脚正给蹬上，哎呦，好像铁锤砸上一样，霹雳鬼是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踢停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小子摔得直咧嘴，刚想使就得十八滚，在地下蹦起来，郭英能让他起来吗？一脚把他蹬出去，紧跟着一垫步到了他的面前，别打，用脚尖是点住他的心门。胡德海一看这个乐呀，老七打得好，我这招是不是我教给你的？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，他多怎教来的？郭英哪有功夫跟他搭话呀，用手点指了秦明，好小子，恶贯满盈，今天毛家要给燕京除害，我劈了你。说着话，把劈鬼秦明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，真要把他劈了。这劈鬼秦明可不干了，心说这玩意挺好的，人给劈了受得了吗？这小子虽然起不来，但是有功夫，打了败仗也有能耐。就见那两条腿一搭，拧了个麻花形， 左腿搭在右腿上，这家俩肩膀一抱，脖子梗梗着，脑袋顶着地，用眼睛瞅着郭英一笑。我说小伙子，什么劈了我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来吧，有劲儿你就试试，你劈不了。郭英是这么个人，说话得算数，话说出去了到时候没做到，那不当众丢丑吗？郭英一看，什么我劈不了，今儿我非劈不可。两膀较力，打算把他腿给他掰开，说什么也没掰开，把个郭英急了，围着金明滴溜溜直转，抓着他脚脖子跟推车一样。秦明这小子乐的，来劈呀、啊，使劲啊，你劈不了。哟，老百姓可就乱了，一看要力劈活人呢，究竟能不能劈得了？人们心里头都有个问号。咱这么说吧，郭英抓着他脚脖子，转了有五分钟，没把他大腿给掰开。胡德海在旁边一看，可着了急了。老徐，你劈人你也外行，他打着麻花，你能掰得开吗？你这么使劲怎么的也不行。二哥给你出个主意，先给他放气，然后再劈。胡德海这一出主意，秦明倒了霉了。胡大海告诉郭英，老兄弟，把你那腿抬起来，照他那肋叉子先来一脚，把他肋条骨给他蹬折了，放了气，他一没劲儿就把他劈了。你说这主意有多损？郭英一听，对呀，我怎么迷糊了呢？想的是他看郭英把右腿抬起来，照着霹雳鬼秦明的肋叉子咔就这一脚。练武的人的腿上都有劲呢、啊、郭英练过一种能力叫踢百木桩，对掐足的百木，有时候这一脚就把他蹬折了，何况人的骨头啊。秦明再有能耐，两肋架不住踢，让郭英这一脚把肋骨给踹折了有五根儿，这小子当时就泄气了，你劈不了，喂！呲着一泄气，两条腿就松开了。再看郭英，左脚踩着他的右脚，那两只手拽着他的腿，把他的左腿往自个儿肩膀头上一搭，这回用身子一抗。你给我宰这么看，整个把霹雳鬼秦明的大腿连胯骨轴就卸下来了，秦明肚子里那零碎儿扑噜全出来了，鲜血噗喷了郭英一身呢。你看没劈那阵儿，老百姓瞪着眼看热闹，真把活人给劈了，这就惹了祸了。老百姓一看，一会儿军队是非来不可，不但这小伙活不了，连我们看热闹的也跑不了，快跑吧！等郭英把秦明劈完了，也后悔了，那叫人命关天呢。何况这秦明是左班丞相撒敦的干儿子，这怎么办？正在一愣这时候，就听人群外有人高声喊喝：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竟敢力劈活人， 来来来，你还不赶紧打官司到案，来抓他。老百姓以为是官人呢，谁呀？喊这话的正是双高大将吴殿章。吴大爷带着弹劾正欲宰吧，他就冲进来了。再看吴大爷单手提着护手电光钩，把自个儿的大衣脱下来，不容分说，把郭英连脑袋再屁股就给卷上了，往嘎鸡窝里头一夹，众位闪开，抓差办案的在此。他是打着这么个旗号虚晃一招，老百姓以为是国家的便衣，哪知道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呼啦朝把道路闪开。再看武大爷头前开路，夹着郭英离开报国寺就跑，那哥几个在后头就跟着。胡大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往哪儿去？二弟，你们惹的祸可不小啊，就说的您提那个都没用了。您那店房在哪儿？武大爷说，我那个店房狭窄，装咱这些人恐怕装不下。那您奔马金店得了，奔我们的店房，走走走走。胡大海绕到前面开路，那哥几个在后头跟着，不敢走大街钻胡同，敢奔马金店。等他们到了马金店，没敢走前街，走的是后门。胡大海先把门开开，让着大哥和众人进去，拐弯抹角到了自己的上房屋里，把门插上。吴大爷这才把郭英给放下。七弟，快换衣服，别的别提了。郭英呢，自个儿的衣服没在身边，穿着胡大海的衣服。哥几个正在屋里忙活着，可了不得。燕京城是一阵大乱啊，就听那个街上的马队这马队就来到马家店的附近，紧跟着就听到马掌柜的喊，各位街上戒严了，官府有通令要开始检查店房，大伙儿都别动弹了啊，现在就开始检查了。武大爷一听，哟，坏了，把我们哥几个堵到屋里头了，惹了一场大祸呀。这个祸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，哥几个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各提军刃在手，堵住了门窗。心里这么想，要不发现就拉倒，一旦发现就是一场血战了。每个人闭住胡须，张大眼睛听着外边的动静，要一听这街上这个热闹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都在院里给炸了，都不许动，去他妈叫你跑，啪、我站住我站住，地大气了哗啦，可能挨户进行搜查，有不少人还挨了打，声音是越来越近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他们那个店里那掌柜的也喊上了，各位住店的老客，大家听着，都不行离开自己的屋子啊！武城兵马司的大老爷上来要检查捉拿杀人的凶手，大家听着啊，不准乱动啊！坏了，这不到了眼前了？就听外头的马队一下真到了面前了，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哎，外边声又没了， 逐渐逐渐的好像缓和下来，怎么回事呢？哥几个在屋等着，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天就擦黑了。就听掌柜的喊声了：众位，大家可以随便活动了啊，上街买东西，看朋友，溜达街面都随便，戒严解除了，没事了。哟，吴大海一吐舌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方才那么紧张，怎么现在没事了？难道说这凶手不抓了？这匹人的凶手就在我们屋呢，怎么回事？大家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胡猜乱想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霹雳鬼秦明这一死，有人报告了官府，也有人起码是飞报左班丞相萨敦。萨敦一听，什么？我干儿子叫人家劈了，有几个不法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报国寺，同时当众什么讲话，说一些反对朝廷的话，这还了得？不用问，一定是十八路反王派来的细作。萨敦通知了五城兵马司、文武衙门，出动所有的军队，开始禁止通行，挨户检查。那个意思，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抓住。可查着查着，这个事儿被右班丞相太师陀陀发现了。这个陀陀虽然也是元顺帝手下的大官，也是赤胆忠心保元朝的，可有一样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在满朝文武之中，要比较忠正的还得说陀陀。这陀陀就看不惯这萨敦，心里说话，你为了一个干儿子兴师动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不因小失大吗？八月十五就要下五科场夺状元，如今这个时候，天下的举子云集在天子脚下，不用问，店房里头、住户里头都住满了。知道的你抓凶手，不知道的认为朝廷出尔反尔，不定又定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无故的戒严，打草惊蛇。这人要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嗷嗷一声反起来，这还了得吗？你就为了你干儿子要惹出大祸来，谁负责呀？所以右班丞相老陀陀传下一道令箭，解除戒严，同时去找萨敦辩理，把萨敦问的是闭口无言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。陀陀是这么想的，这杀人的凶手肯定也走不了，甭问，既然有武艺在身，他就是得状元来的，八月十五你不得下场吗？反正你一下场你就活不了，无非是叫你多活几天，何必打草惊蛇呢？这妥妥也没安着好心。就这么样，军队人家撤回去，接着开始随便了。可这些秘密老百姓怎么知道？乱石山的弟兄也不明白。胡大海心里头也不放心，心说我先看看去。开开屋门来到街上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哎，确实恢复正常了，也有行人也有车马，花灯初上，跟火龙一样，一切秩序正常。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：哥哥，